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1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叶谦还是在生病 ING 当中，所以本周呢，我们只有两个晚上和他在一起，明天晚上就是全播了。今天我陪你。 缺了一块，心里那个旋律。 心。 叶谦不在的男左女右显得不够完整，也像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但是毕竟奔五的人了啊，也可以理解这个天气冷了之后呢，自然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有这个招架能力啊都差了许多，所以我们也祝福叶谦能够早日康复，也谢谢大家在默默地提示我也要注意身体不要感冒了。好的，为了让自己的健康状态保持一个良好，我现在白天都不出门了，我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我也不希望自己在这个寒风当中再受凉了。男左女右毕竟还是要周一到周五晚上陪着你的。 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呀更好。 还剩下些什么？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豆酒，添一份自醉，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 一落叶在风里摇，看自己如此渺小，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想你每分每秒，梦醒了无依无靠，如今我盼望了你要的好。花决心今后轮回， 来自苏慧伦和羽泉共同带来的还剩下什么。上一档节目呢是点歌节目，但是爱得更久点之后的男左女右呢本来是没有点歌节目的，但是因为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有些朋友希望有一些追加的订单，轮滑风影，他

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是只能回味，在我一个人陪伴你的夜里，会与你分享一些老歌，但是真的不是点歌节目了，所以呢，如果有点歌要求的话，可以明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会满足你的。而此刻呢，继续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中，第二时段我会和你分享暖文章。今天晚上不需要红人，但还是需要你的。 待在心里，你不会成为我的过去，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像下雨看成天晴，用力捏着泪滴，迈步往前去，仔细听旅程中的谜语，是孤云雾中

陈凯歌打造的颇具东方奇幻色彩的盛世大堂给日本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日本观众直言看过电影觉得很有新鲜感。由贾樟柯执导、廖凡、赵涛主演的犯罪爱情电影《江湖儿女》已连续四周公布新演员加盟的消息，今日片方再次延续惊喜，公布最后一组演员张译、董子健，二人将再续《山河故人》的前缘，与众星一同演绎《江湖儿女》的恩怨情怀。由陈思诚编剧执导，王宝强、刘昊然、肖央等主演的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2》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预告中，刘昊然饰演的秦风时而卖萌，时而机智，比第一部有着更高阶的侦探修养。陈思诚大赞其演技完成了飞跃式成长。电影《大世界》发布一代前版海报，海报以百万巨款为中心，以主人公小张为首的大世界居民被他吸引，生动描绘出片中角色为钱疯狂的状态。曾三次入围戛纳的动画大师乔治·史威兹贝尔通过手写信的形式表达了对大世界的支持，他力赞大世界是一部高超的动画电影。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5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1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叶谦生病没有来到直播间，那就让我在第20段继续用你熟悉的暖文章来填充这段时光。 无可避免，伦敦总意乱如点，乘早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10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100年，忽已明白 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言不见。寻得到尘封小店，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愿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十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像我在往日还未抽烟，不知你怎么变迁，似等了一百年。只再见面，成熟地表演，不语不言。 熟悉的旋律，今晚不是好久不见，而是不如不见。有些事情你想明白了，道理没有感受重要，就按你的心的指引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关于恋爱的20条经验，看完听完别走弯路了。突然发现在感情中沉浮这些年，太多自己跌倒悟出的道理都是家中长辈早已告知过的，所以总结了一些给年轻的女孩子们的感情忠告。真相很残酷，但我想你一定需要了解。以前看过一句相似的话，年轻人总要走必走的弯路，即使过来人告诉他，他也不信，他要自己走过，然后再告诉后面的人，那个人还是不信。还是希望2018年你们能再少掉一点眼泪吧。首先关于恋爱，一，别因为心软接受一个人。当因感动产生的悸动消退后，很长一段时间你会为自己草率答应在一起而后悔。二，当你和他因生活节奏不同而互不理解时，请及时为彼此创造共同点。没有共同生活圈的感情，就像离开了培养器皿的一颗细菌，暴露在空气太久，会自动消亡。三，如果你感觉和他走不下去了，别急着分手，先尝试和解，也许你们积累已久的矛盾，只是一场误会。四，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爱人，所以多给他一些时间和耐心，学会如何正确的去爱。五，有些时候恋爱需要一些装傻，比如买错色号的口红，他第一次下厨做出无法下咽的菜，爱需要鼓励来滋润。六，给彼此留一些个人空间，恋爱如做菜， 火候太猛会糊锅，火候太浅始终不熟，一切有分寸的调整热度才刚刚好。七，当你觉得他不喜欢你，就真的不喜欢你了。八，及时止损。如果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时常不舒服或是受委屈，请离开，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或是企图再尝试能否纠正。他花了20多年形成的刻板性格，怎么能几个月就脱胎换骨？九，不要着急和一个人确定关系，多花些时间考察他是否适合你，能有效避免恋爱后互相折磨。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短短数月都等不了了。关于恋人，十，一个人没有以你希望的方式关心你，并不代表他不爱你。十一，门当户对真的非常重要，重要的不只是经济能力的对等，还有家庭教育、个人志向契合。精神世界不对等的两个人，心里的落差感会让彼此变得不可爱。十二，除了对你好（括号不花钱的好，括号完了外），一无是处的男生，请谨慎考虑结婚。一事无成的人，时间是他们最廉价的东西，而判断他对你好不好，是看他是否愿意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和你分享。十三，通过作来证明他对你的爱，只会渐渐将他推远。十四，喜欢通过言语打击你的人，往往最爱的是他自己。真正喜欢你的人，从不会舍得让你受伤害。十五，别和恋爱2年以上过的人谈恋爱。2年是恋爱的分岔路口，要么选择结婚，要么选择分手。而能让一个姑娘无视沉默成本分手的，一定有比其更无法忍受的事情。关于自己，十六，别为了恋爱而恋爱。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时机无论何时都需要保持独立自我。恋爱存在的意义在于人的自我成长。十八，离开是生活的常态，分手固然痛苦，但不要害怕痛苦。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动，你的世界也是。不要觉得离开他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事实上下一任往往比上一任好。一切存在都遵循着物质守恒定律，别人欠你的，总有另一个人来替他偿还。十九，别因为钱嫁一个人，也别因为爱情嫁一个人。理想的爱情是你一个人时过得活色生香，两个人时拥有更美妙的人生体验。二十，要知道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顶好顶好的姑娘，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稍微好一点就赶着对他掏心掏肺。其实你真的很好，不需要靠委曲求全来被爱。张爱玲关于爱情是这样描述后果：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前赴后继地勇敢奔向恋人，即使受过情伤 满腔愤愤仍然愿投入去爱。大约这就是感情的力量，永远保持吸引，永远填充于生活的缝隙处，它无可替代，滋味美妙。即使有遗憾，但其中获得的满足远远大于短暂的悲伤。它是生活在深渊的闪光处，你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孤独地望向月亮。就像舒婷在《神女峰》中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一起去爱吧。2018年，愿你继续体会爱是最美的事情。以上的20条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也希望你真正的消化理解，学会爱。 有一种幸运能让我遇见你，曾经也曾错过爱情，但不放弃，不太会说谎，只用心想唱给你听。你流泪的表情让我想拥抱你，是一种约定，要一起去旅行，将未来握紧，我们的命运就算孩子气。人生总有些风雨，要决心才看到天明。谢谢你陪我任性，谢谢你从不放弃，因为你心。

就 一辈子。 来自许飞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真的在听的时候好像被他一下子拉到了时光机里，也会穿越到自己的那个年份，想起爸爸，想起家里在那些年发生的事情。这大概就是音乐所能给予我们的一些提醒和不能忘怀的东西。 但在你眼里是无尽的落寞，你总说最懂得你的人是我，所以才让我比谁都还不知所措，在晴朗时许的梦散落在雨中沉默，失去了相爱心痛，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越是懂你爱的越愧疚，选择放开手，舍不得这个的相处，一瞬冲动就回到孤独，情愿冷漠该最懂你的我，闭上双眼的时候你是否依旧能够梦见一双背影不由得并肩走，我还记得你说过这从今以后难关不算什么，如今笑容憔悴成失落，或许我们都忘爱是要让人更快乐，这生活不是我们要的，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成熟才相信爱能挽留，有笑容最动人的时候，有拥抱掉下眼泪的时候，爱过了已经足够，别让回忆刻满伤口，自私像黑洞只会把感心痛，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我不是一个傻瓜，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才看得清楚。 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know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my lady. The song is for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you. But I cannot tell you more how strong I feel.那团寂寞因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叫做《冬天》，大概在北京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同感。北京的这场雪还是没有下，但是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温度真的是降得已经超低了。在我的老家，我的同学跟我说，今天晚上都已经零下28度了。 然后特别留意一下，在北京此时此刻建外大街这一带的温度是-7°。那我们都觉得特别冷，有狂呼在那里的人们。飞机、火车会让我们坐位移上的转动，去到另外一座城市，体会那里的温度。这大概就是生而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美妙之处吧。其实只要你愿意改变，愿意动起来，连温度你都可以各地的尝。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闪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 追逐地平线，流连秘密花园，在恒河看日出，日落桥等钟声，走遍了大半个地球，只能说真爱是可遇不可求。不可以是你漠视心的空虚，回眸时你早在哪里。我恋爱你因为有你，转换到任何时空都像你，我愿 绝对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柯以敏演唱的《美丽》。有很多人的美丽是通过接触了新的事物，过上了新的生活，遇见了新的人，他改变了你的世界，他的光让你突然发现自己有变美丽的可能。这样的夜在音乐中，我不需要你想的很多，你只要知道自己此刻是安心的就够了。 You are the summer, You are the sun, You are the desert plain, Where the wild horse is around. I want you to knowYou're the first thought I want you to know the grace

好的，这就是我在你睡觉之前对你说的心里话，来自张悬演唱的宝贝。时间就这样过到了23:56，今天晚上韩立独自陪伴了2个小时的男左女右也接近尾声了。确实我一个人陪伴你的时候非常的安静，你好像也不用太着急担心男左女右的评论量什么的都不重要了。我希望我的听友们都健健康康的，不要像嘉宾那样。好了，明天晚上会有沉默光临，将会是男左女右都在场的男左女右，晚安。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心。